第二十二集，我被区分。 又不是我让你借的。 季星辰有咽炎，偶尔会犯，闻不了烟味，是25岁的我自愿戒烟的。我的心间也跟被烫到了一样，共感的疼了一下，拎着季星辰的袖子查看他有没有被烫伤。你和大东聊什么了？我从季星辰的手心里扒拉出来那半根烟，向垃圾桶里扔的时候认出来了，这烟不是谢敬东常抽的那个小众牌子吗？上回我还在酒吧里接过。谢敬东这个狗东西，下次和他单独聊的时候带上我，数他蔫坏。就论从小到大，我和谢敬东组团惹祸，他从来都不落把柄挨批来着。他呀就不是什么良民，6年后指不定进化成什么物种了。我怕季星辰挨狗欺负，而且那次啊，还是个长了一张银瓶脸的闷骚。我还挺不想把脑袋上这玩意儿真染成青青草原。少和谢敬东单独来往，听到没？季星辰被我追在身后催促了几句，冷冷的拿话打发我， 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 不识好歹。季星辰这会儿耳朵又不聋了，跟个被熊孩子起了外号的家长一样板着脸，句式却是小学鸡似的吵架。 只有你不识好歹。 我识啊，我怎么不识了？我认服季星辰的管教，正是因为领情他对我的付出。毕竟啊，他并不亏欠现在的我什么。上午那份员工名单，连同你没有勾选那些，我都背出来了，不信你抽查。 嗯。 季星辰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。难得我这么好为人徒，我展腿坐在了实木办公桌的桌沿上，屈指敲了敲桌面，找回季星辰对我的注意力。你都不夸我一下的吗？季星辰以正常办公的姿势坐在椅子上，他抬起头，我们以有些错位的角度面对面看在了一起。季星辰不解地挑眉， 我为什么要夸你？ 我听你的话了呀。我一条条地跟他列举，我练好了签名，按时上班，记住了员工的名字，还一字不落的看完了那份合同。虽然这都是25岁的我分内的事儿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上进的态度，你应该表扬我。 我之前说你9岁，是不是都说高了？ 那你就当我9岁吧，雇佣童工是不道德的。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下班了？我求表扬是为了要奖励。奖励的内容是提前下班，结果季星辰并不按我的剧本走。季星辰突然伸手在我的脸上掐了一把，向外扯了两下。 让我看看你脸皮是不是也变厚了。 我拿眼神咬他，季星辰率直地笑了笑。 你今天下班后有安排？ 没有，想回家看球。我打算回去补这些年落下的球赛，或者玩玩新出的游戏的续作。我随意回了这么一句之后，余光看到季星辰的神情似乎放松了不少，像是满意于我的安分守己，又或是认同我将我们的住所称之为家。我直言告诫道，季星辰，你可别喜欢上现在的我。我倒不是自恋啊，他要是情根深重捎带着连现在的我也爱上了，到了分手时限以后还放不下这份情，我又没法对他交付感情，对他来说是加深伤害。季星辰却只是平静地说道， 我分得出来。 心理学上有种说法，人们在互相交流时感知到的信息只有 7% 是来自于你说的内容，有 38% 来自于你说话的语调，55%来自外形与肢体语言。将55%的外形与肢体语言再做拆分，现在的我在季星辰的眼中确实不胜几分。 何况我还缺少了那些与他相处的经历，以及看他时温情的眼神。他最多会恍惚，不会真的将我认成他的爱人，因为没有如果。季行辰复又看着我，轻笑着说， 所以放心，我不会喜欢现在的你。 今早我俩是开一辆车来上的班，同出同归，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，我们的关系还是以往的样子，我们彼此之间却是心知肚明。下班后，季行辰就从我的监管人划清界限，成了同住室友。在外边一同吃过晚饭，回到家就进了次卧的房间，忙他自己的事情了。家中有一间环幕的影音室，我上班溜号时还想着回来之后啊，用这个屏幕沉浸式的玩游戏。结果到家洗漱后，只想将自己扔在床上刷刷手机，用平板看看球赛。我揉了下发闷的额角，感受到了当一只社畜的疲惫。昨晚沈瑜发给我那个嗯字的信息，我还没回。我确实想过今时不同往日的道理，和沈瑜那一场恍如隔世的见面比起重逢的激动，更多的是清醒与距离。他是25岁的沈瑜，不是我的沈瑜。或者说曾是我的，是早已被我错过的。分手真相是一定要查清的，沈瑜是我的初心，现在的我对沈瑜也还留有最原始的初心。我斟酌着编辑了一条短信，我们分手后有过联系吗？没想到这次沈瑜很快就回了， 没有。 那你分手后有想过我吗？ 没有。 你是自动回复吗？ 不是。 我给沈瑜发了个爱心，沈瑜回了我个恶心。你是发错表情了吗？ 不是。 六年后的世界到底怎么了？沈兔子怎么都变成黑心棉了？你好绝情啊，沈小鱼。我有想过你。然后沈瑜就绝情地不再回消息了。我郁闷地看着聊天框出神，将对话一遍遍地看过，不理解为什么六年后的我会和沈瑜走到这么陌生的一步。